胆子真大。 潘林惊叹着。猥琐刘向来给人阴险卑鄙毫不豪迈的感觉，此时方瑞蹲守在这儿的行为确实也挺阴险，但是他利用裁判的态度做判断，这种思路却是胆大妄为之极，尤其是在已经身背一张黄牌的情况，竟然还敢挑战裁判的判罚尺度。 所以他在17秒的时候多了一个操作，这就是算是给裁判判罚一个缓冲带，如果真要在那里判罚的话，就冲这个操作，裁判只会先给个警告，而不是直接出示黄牌。可要是接下来宋其英还是没过来这边呢，那么裁判会不会直接出示黄牌呢？那我们接着看就知道了。 李一博睿智，这种马上就会揭晓答案的问题他会去猜吗？当然不会。比赛中方瑞的海无量双掌念起翻动，不过这次他蓄力的不再是气贯长虹，气贯长虹是连同角色一起撞向对手，上上场对张家乐的弹药专家那当然不惧，但现在面对的是拳法家，贴身短打第一职业，想投怀送抱的那都得掂量着来，别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。海无量现在血不多，法力也不多，方瑞十分谨慎，没做这种高风险的攻击，掌间念气续集准备的却是一个轰天炮。宋其英长河落日的举动他依然还是看不到的，但是此时除他以外的所有人却都看得清楚，长河落日果然是在一步一步朝着这端来了。 刘星啊， 霸图粉丝不由得焦虑上来了，虽然海无量已是强弩之末，但一波偷袭打得好也是可以制造不少杀伤的。一步接着一步，现场的大屏幕中方瑞的主视角受到大家高度关注，电视转播中小屏幕也专门开放了方瑞视角。结果就在这时，宋其英的视角突然有调整，他的视角昂起，正对着天花板上的那破洞。霸图粉丝心中一阵激动，星星粉们心中一阵懊恼， 发现了吗？ 他们心中的感叹是一样的，但情绪完全不同。 不，还没有， 李一博此时很确信地说着， 是宋其英提防到了这种可能性。 谨慎宛如张新杰的宋其英会在场上忽略掉这一细节吗？看起来没有，虽然他并不知道方瑞此时确实就将海无量埋伏在上边，但是他对这种可能性做出了十足的准备。 气波弹，长河落日居然推出一掌气波弹，气功师低阶技能，格斗系可共享。 长河落日学了，但显然技能等阶非常低，漂浮出来的念气波看着就没多少气量，虽如此却准确地飞上了天花板上的破洞，而后撞在了破洞的边缘，没有多大声响，念气波消散了。海无量纹丝不动，这试探性的攻击方瑞居然一点都没上当，海无量聚集着念气的双掌连抖都没抖一下，现场顿时爆发出一阵掌声和欢呼，为方瑞的沉稳。如此一来，宋其英非但什么都没试探出来，反倒等于告诉了方瑞他已经到了，方瑞你做好准备吧。潘林和李一博都在叹息着，到底还是新人呢，稚嫩呢，遇到方瑞这样奸猾的高手真是新人最大的不幸。 但是紧接着所有人瞠目结舌了，宋其英的长河落日在朝那天花板上送上了一个念气波，没有发现什么后他转身离开了，他竟然没有再朝那边去。 现场的星星粉们笑不下去了，可是霸图的铁粉们却也乐不出来。宋其英大概是没有确凿的把握，所以干脆就不走那边了，可是这种回避却是霸图粉丝并不欣赏的风格，既然觉得有嫌疑干脆就挥拳把那里打烂好了，为什么要回避呢？大家都太习惯韩文清那拳法家的勇猛了，对于宋其英这种百般谨慎非常非常不适应，所以为中方瑞的埋伏他们也没办法有太开心的，他们所期待的不只是没中埋伏而已， 他们希望的是自家的选手可以砸烂对手的埋伏，让他们知道阴谋陷阱都只是纸老虎。可是宋其英面对一个疑似陷阱就退让了。转播中的潘林和李一博倒是在夸奖他这年纪轻轻就有的谨慎和冷静，但是霸图铁粉的心中挺不是滋味。长河落日退到房门，看起来就要推门离开了，谁想这一推力道极大，这竟然是一拳，长河落日一拳将房门给砸飞了出去。这是要干嘛？所有人惊呆了。长河落日却已经从门里走出，飞快几步后转身，视角扫了扫，似在测量距离，然后疾跑，风一般，长河落日从那门口穿进，跳起，助跑之后，角色跳得更高，长河落日直跳向对面墙壁，一脚踩上，借力折身再跳，与此同时挥拳，通背拳，名为拳，实为掌。长河落日这一掌按在天花板上，只发出一声闷响，但是紧跟着啪啦啦，长河落日撞上了天花板，顿时摧枯拉朽般的天花板就撞开了一个大洞。长河落日的脑袋率先探出，视角飞快一转，已见那边蹲着的海无量正慌忙转过身来，双掌已经推出。长河落日立即双臂一震，钢筋铁骨迎上了海无量这蓄力已久的轰天炮。念起咆哮着，长河落日虽已进入霸体状态，但是脚下无根，处于浮空中，受到蓄力之后，轰天炮的冲击难免还是受影响，于是千斤坠。长河落日在通背拳后就含胸屈腿缩成了一团，显然是为了让身体快一些进入二层。此时剑一跃入，立即再是千斤坠，双腿弹开，踩到了破洞左右的边缘，将轰天炮带来的冲击彻底消除。但是海无量新一波的念气却已推出，长河落日纵身一跳，几乎与地面平行扑出，避过这一击，跟着就是翻滚起身，海无量又一掌拍到，但是长河落日还在钢筋铁骨的霸体状态下，这次干脆不做闪避，硬顶伤害，强杀，轰！现场爆了。方才还有些不满的霸图铁粉们，此时激动的眼泪都快飞出来了。是的，这就是他们想要看到的场面，强硬的，凶狠的，不惜一切的直接摧毁对手。他们完全误会了宋其英，这孩子不愧是我们霸图的好汉，他谨慎冷静，但同时胸中却又藏有勇往直前的热血，绝不是如他们之前想的遇到点疑似障碍就踌躇不前的窝囊废。 小宋，好样的！ 霸图铁粉们呐喊着，虽然很快现场的星星粉支援几队也发出了给方瑞打油加气的声音，并且因为人数占据优势，但是霸图的铁粉们会退缩吗？当然不会，他们虽然没有站在比赛场上，但一样是霸图的好汉，如果自己没有这种精气神，又拿什么来要求场上的选手呢？霸图铁粉们不顾一切地吼叫着，而胜负的分晓事实上也是很快，方瑞的海无量本就没有多少血了，赢了。宋其英当然赢了，这一场他不赢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，但是现场霸图粉的欢呼，满意的不单是这个结果，他们更满意的是这个过程，从宋其英身上他们看到了他们所希望的未来。方瑞从选手席出来，摇晃着头，似乎对于这一局不是太满意，但是现场依然为他送上了掌声。连败了张家乐和林静妍，追回了星星原本的劣势，他的表现毫无被苟责的理由。即便是这一局或许最后没能完成他预期的偷袭，但是宋其英所取的强硬态度却也让方瑞最终拿走了长河落日 12% 的生命。这么算的话，目前星星还是有一点小领先的。 好样的！霸图这边在夸宋其英，星星这边却也在夸方瑞。回到选手席，队友们对他的表现当然除了赞赏也只有赞赏，但是方瑞却还是不满意。 那小鬼居然给我来这手， 方瑞说。 不错了，也打到了他一些血， 叶修说。 距离预期也太远了。 喂，你预期想取走他多少啊？ 陈果好奇。 当然是直接取下他的首级啊。 顿时没人理他了。 你当这是网游竞技场吗？那点生命，那点法力，就想取了一个季后赛职业选手角色100%的生命？就算宋其英是个新人，也不至于被你欺负成这个样子。 下一位，下一位。 叶修完全不理会方瑞，已经在催促下一位上场了。星星的下一位会是谁？大家早在方瑞下场时就已经在预测着。一般来说，不是苏沐橙就是唐柔了。不过最后电子大屏幕上打出的名字却让大家意外了一下。乔一帆，职业鬼剑士，角色一寸灰。 居然是派乔一帆上场！ 潘林看到后立即就表示了惊讶。李一博这边想了又想，觉得自己的思路应该是合理的。 考虑到这场擂台赛进行到现在的内容，苏沐橙的话可能不太是一个合适的人选。 潘林一怔，立即明白，苏沐橙是枪炮师啊，超远射程是他的最大利器，可是这一场打到现在全都是在庄园古堡这样的室内场景中进行，这实在不利于枪炮师的发挥。星星选择了这图来做擂台单挑，自然早知这种情况，所以今天的安排，他们一早就不准备让苏沐橙出现在擂台赛中的吗？